是的，重新发现中医太美，依然是有请到厚朴中医学堂堂主徐文斌老师和我们一起来分享《素问·金匮真言论篇》第四。徐老师好。 梁总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在上一周的时候呢，我们花了一个小时讲了两句话，故春善病求愈，仲夏善病凶邪。 嗯， 今天呢我们继续往下讲。 对， 好，往下讲呢，长夏善病冻泻，寒中。 说一下长夏啊， 对， 我们一年有四季，但是大家说了我们有五脏，你这个脾对应哪个季？ 对， 中医有单门有个说法，就是脾针对长夏。 有两种说法吧，说脾有两个是吧？ 脾有两个 啊， 你知道哪两种？ 据传说，我所学的，土呢，要不然就对应的是长夏，就是夏天和秋天之间的那段是吧？还有说呢是每一个季节春夏秋冬中间的那十八天， 对， 是吧？ 我倾向于后者， 后者哈， 后者，就是说，其实呢，脾是它后天之本， 对， 一年四季你都离不开这个脾的产生这种气血，就每个月抽出十八天，我们归到这种脾来讲， 对， 脾呢主吸纳， 啊， 把你胃肠消和化好了的东西它统统的收进来，所以我们说一个人吃什么拉什么，吃冰棍拉冰棍没化，就是顽固不化。很多人吃完东西以后他脾吸收不好，或者是首先胃肠消化不好没消，你看吃个玉米粒没把它磨碎了，然后小肠没把它密别清浊，然后从大肠拉出来还是玉米粒，有些人吃西红柿带皮吃，结果呢拉出来那个西红柿那个皮还在里面。 对啊对啊对啊，有些就这样啊。 还有人吃一吃青菜，很多人说我们要学外国人，我们要保持蔬菜的营养，我们要吃生菜， 对， 吃生菜结果是什么？吃什么拉什么。你怎么不看看你的人种，你不看看你的这种消和化的功能是吧？你就跟人盲目崇洋媚外跟人家学。所以我建议很多人吃菜啊，都要吃什么炒熟了的菜，这样就帮助了你的消和化，这样尽管损失了一些营养，但是你能消它化它吸收它，你还是吸收进去。你吃生吃进去生拉出来，你不是等于穿肠而过，你营养还在那儿吗？ 对，就是传说中我穿肠而过。 穿肠而过，酒肉穿肠过， 对， 什么也没留 啊。 我建议大家就是说吃炒熟的菜。很多人说我要吃凉菜，我说凉菜中国人叫下酒菜，是吧？当你喝那个热的烧酒或者是黄酒绍兴酒的时候，我们用凉菜来什么佐酒，用它来平衡那个酒的热性，我们吃这时候才吃凉菜。你又不喝酒，然后你还喝点什么冰镇的饮料，再喝点冷的果汁，你还再吃上凉菜，我说这些人就是无知又无觉，没有知识，可以理解， 大部分人都这么过来的啊。 所以这就是如果出现这些问题的话，饮食不当就会出现，现在说这句话， 对，长夏善病冻泻寒中。 冻泻什么叫冻泻？ 冻啊，是那个水帘洞的冻，泻呢是三点水一个四界。 冻泻意识底层开了个洞 啊， 是吧？开了个洞是吧？管中窥豹，我们能看见。 对， 这种人拉就是拉稀啊， 啊， 就像捅漏了一个窟窿啊，唰一下全泻出来。 哦，这个叫 冻泻 啊。 有人拉肚子是每次挤一点，那不叫冻泻。所谓的洞穴就是一泻千里， 对，就是郭德纲他们那个德云社相声脱肛而出。 对，很多人拉到最后肛门脱垂的，直肠脱垂，就变成脱肛了。我们说这些人就是什么中气都下泄了， 太可怜了。 中气下泄，有的人还表现什么胃下垂，有些人肛门脱垂，还有人肾下垂。肾的位置啊，本来是被肋骨包着呢，我们对第十一肋十二肋，就是那个肋和脊柱的交角，我们叫肋脊角， 对， 那是两个腰子。 嗯， 很多人就是什么中气不足啊， 嗯， 对这个肾的这种固定啊，牵引的这种力量就削弱了，结果他就肾下垂， 掉到哪儿去了？他能掉到哪儿呢？ 就往下移了 啊， 就好像不被肋骨包裹了 啊， 按一下他的后背，你都能触摸到他的肾脏。 哦， 还有人表现什么子宫脱垂 啊， 这也是中气不足。 中气 这些人都有什么？长期的这种腹泻的这种历史，现在很多病啊，什么溃疡性结肠炎，什么肠积热综合症，还有人就是一拉肚子就是什么，就去做这种直肠镜、结肠镜去查半天，你看到了又怎么样？你得想象它背后的那个能量是谁让你固定不住，谁让你这么拉，其实就是什么中气不足了。 对，所以啊，一首歌啊，不要随便唱，拉美子拉，拉美子拉，那个冻泻寒中，为什么叫寒中呢？ 就是说这时候 那种寒气不是侵犯了你的体表了， 对， 我们受点凉起个鸡皮疙瘩， 对， 就好像把这个体表固住，这种寒气是通过你的饮食直接伤害到你的身体的内部。 哦， 我们管脾胃叫中焦嘛， 对， 是吧，是运化水谷的，寒重了中焦以后表现出来的就是这种动泻。 哎，我跟大家分享一个生活经验哈，有一段时间我也拉肚子，后来呢我就像包括春天夏天的时候啊，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就拿那个有一个那种皮的那种裤裤啊，还挺厚的，缠着这个肚子的地方让它护着呢，哎，后来就不拉肚子了。 很多人 立竿见影， 立竿见影，很多人就是能我们叫冬暖即被夏暖肚嘛，你夏天一定要把这个肚子盖住了，盖严了，不要让它着凉，那个寒气直接进去以后呢，就会让造成这种寒，就是拉肚子。 嗯， 我看到的有些病人呢，他这就身体比较弱， 嗯， 有皮无腹，就是臀部也没有什么太厚的脂肪， 嗯， 健康的性感的女人我们叫丰乳肥臀嘛， 对，莫言的小说嘛， 这些人呢就是臀部也没有什么脂肪、 啊、 没有脂肪他就没有保温的这种功能、 啊、 他稍微坐一点什么塑料椅子，还有的有些地方都是那种金属椅子， 对，地铁里面好可怕、啊、 一坐上去那寒气嗖嗖就进去，马上就要拉肚子。所以这些呢，平常我们生活中应该就是一滴，中国人的脾胃不适合外国人那种饮食，人家吃冰块喝冰块喝冷饮吃冰激凌啊，你就不要去那么做。而且我们现在的饮食吧，我建议大家最好去吃我们传统的已经定型的那种饮食，它经过几千千百年来人的中国人的这种人体的试验，证明是符合我们的体质的。 嗯， 我们现在都是什么，就是胡闹，就老是发明一种创意菜。古人是知道，你像伊尹那种厨子，那些伊尹都是真人，都是知道吃进什么菜什么饭入哪条筋，哪条是哪个是温补，哪个是寒泻，他都精神都着实给你搭配好了。 对， 你没那个本事你就按这种古人的传承去做嘛，现在人就是瞎发明 啊。有一味菜说起来就很可怕了，冰镇黄瓜。 冰镇黄瓜还不可怕，我最近看 冰镇苦瓜。 哎，冰镇苦瓜，我们知道的人啊，一般苦瓜都拿红辣椒炒， 对， 哎，这样寒热平衡，你吃进也会不会马上就闹肚子。 对， 结果今儿我看一个病人，我说哎，你这个胃好像又出问题了。哦，我想想我吃什么，他们食堂做的菜你知道叫什么？ 什么？ 苦瓜炒鸡蛋。 那真的很寒啊，鸡蛋本来也是什么？ 鸡蛋本来就寒。我们中医有个方子叫黄连阿胶鸡子黄汤， 对， 治疗什么阴虚火旺的人、 哦、 睡不着觉的人，哎，就好像给他用点滋阴的药，让他那个虚火平复掉。 对， 鸡子黄就是本身就很阴，鸡蛋就很阴寒。 对， 你苦瓜又是苦寒的，你这个药就给那些疯子吃，就是登高而歌栖跃而走那种疯狂火气特别大人吃正好。你给一个普通老百姓吃苦瓜炒鸡蛋，我说这仅次于癞蛤蟆炒鸡蛋，毒药。 是吗？ 对、 哦、 以前有个治肾病的方子。 是吗？ 民间偏方叫癞蛤蟆炒鸡蛋。 他这个很厉害哦，癞蛤蟆炒鸡蛋 蟾蜍本身就有毒。 对， 所以这么吃。那天我去跟人做一个节目，人说啊，现在吃海鲜发明一个实心菜，人你猜人发明一个什么菜？ 怎么做？ 牡蛎加臭豆腐。你说牡蛎那个味儿本身就腥，臭豆腐就臭，你把那俩东西放在一块儿给人吃，还说这是个创意菜。我说这就应该先把那厨子拉来，让他先吃一盘，先让他吃完再说。 当场口吐白沫。 对，当场口吐白沫。所以大家呢，最好要恢复觉，让自己的胃啊有那种觉，吃进以后知道好吃不好吃，舒服不舒服，吃完以后不舒服我不吃了。 嗯，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不扭曲，不变形，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上古时期的生命智慧，《黄帝内经》帮您轻轻松松活到120岁。啊，重新发现中医太美依然是和厚朴中医学堂堂主徐文兵老师呢一起来讲到这个《金匮真言论》呢。 另外就要无觉的时候要有知，学点这个中医的这种饮食知识，寒热温凉怎么搭配，君臣佐使怎么配。你比如说我们吃生牡蛎 啊， 啊，加点柠檬， 对， 啊，有去一下盖一下它的腥气。 对， 这些都是我们吃生鱼片加点紫苏叶， 对， 加点芥末， 对， 这都是古人就是 吃姜啊什么的， 哎，吃点姜，你看吃螃蟹泡点姜，弄点醋， 嗯， 烫点酒，你看《红楼梦》说开螃蟹宴的时候，人家都是这么个吃法。一般人我们就是喝点那个绍兴酒黄酒就可以平衡那个 螃蟹的寒性。你看书上描写林黛玉吃了一口以后呢，就觉得心口窝疼，她就受不了那个螃蟹的寒。结果贾宝玉说给她闹点那个合欢皮的酒，合欢皮泡那个酒正好就是烧酒，就说黄酒那个温性对林黛玉来说已经不足以平衡那个螃蟹的寒性，给她闹点烧酒。我们现在什么吃着螃蟹喝着啤酒，他最后有绝是什么时候绝？病得不行的时候才绝， 对， 是吧？ 所以嘛，就是说就算你要吃鸡蛋也应该像湖南人啊剁椒炒鸡蛋，这会比较好一点。 绝对是，我现在看到很多病人，我就发现啊，早餐起来就是什么牛奶煮鸡蛋，一杯牛奶然后一个煮鸡蛋。我说你这么吃进去舒服吗？他说我吃完以后我嘴里老漾清水 啊， 然后老想吐，但是呢我妈天天就给我这么说。 对，我也小时候这么吃大的。 你化不了。 对， 你看我们老北京吃法什么，咱们说穷人家出身嘛， 啊， 豆浆 啊， 吃豆浆什么焦圈，就油炸的那个焦圈豆浆，我告诉大家也偏寒 啊。 我们拿卤水点完豆腐以后，那豆腐是温性的平性的 啊， 光是豆浆也寒 啊。 所以正常人我们说吃点这个寒性的，弄点焦圈吃， 或者是油条， 哎，油条，你看这都是正好平衡了。 对呀， 要么就吃小米粥。他为什么这么吃？为什么很多老北京对这些传统饭念念不忘？因为他吃进以后舒服，舒服以后就叫我们叫宜了，就是一个竖心旁一个台子，叫吃好了。曹操说养宜之福可得永年，吃好了又对身体好，又愉悦你的身心，多好。我们现在就发明，然后一说看着书上说怎么怎么有营养。我建议大家吃鸡蛋一定要吃煎鸡蛋， 再撒点黄那种 黑胡椒。 对对对对，哎，说的就是那个 黑胡椒。你看外国人也是嘛，外国人很多摊个煎蛋可能摊点那个，还有点那个稀汤。 对对对， 然后拿那个黑胡椒，黑胡椒那个粉一拧，呲呲呲，哎，那个黑胡椒末放上，你那么样吃鸡蛋你觉得香。什么叫香？触动你的心神了，你的心神觉得哎这么吃好，你再这么吃。我们现在都是又无知又无觉，每天觉得这么吃有营养，往肚里塞，塞完了最后闹出一场病。 嗯，刚才讲到了长夏散病动泻寒中，那出现了这个动泻寒中，那是该怎么办呢？ 就是说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叫水土不服， 对， 是吧？我经常跟我的学生和病人说，我说水土不服啊有两种情况。 嗯， 一种是什么？你跑到外地去吃外地的东西， 对， 容易出现水土不服。为什么呢？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你在这个生活的地域里面形成了你自己的饮食习惯，你身体分泌一些消化液消化酶，就已经习惯了去消化你吃的这块东西的这种食物。你突然跑到一个异地吃那种异地出产的东西，它一种其他的营养成分或者蛋白质或者脂肪，身体一下就不适应。不适应呢就会闹出病来啊。我们说水土不服第一表现上吐下泻，有的严重还会发烧，这是一种。所以我们到了一个新奇的地方啊，一个离我们这儿比较远的地方，一定要慎重饮食，不要看啊，这当地的特产风味我们张嘴就去大吃特吃，尝尝。什么叫尝尝？浅尝辄止，给身体一个适应的这么一个过程，尝了以后没出现大的反应再去吃，多吃，这是一种。还有一种情况，现在就是什么，科技社会发达了，交通便利了，你在本地，但是你能吃到全世界全国各地出产的东西， 对， 然后你再大吃大喝， 对， 你照样会水土不服。 是这样的，那北京有北京人有种生活方式啊，叫吃驻京办。 哎，吃驻京办， 每个礼拜周末去吃一个，你能吃一年。 哎， 除了省会以外，还有各个城市的，对不对？ 哎，对对对，还有某个大企业的驻京办。 对啊，那都做得很好吃。 浅尝辄， 浅尝辄 啊，就是给身体提供这么一个适应的这么一个机会和条件。已经出现了，赶紧去解这个毒。 怎么解呢？ 怎么解毒？就看你吃到什么了。你比如说我们生活在内陆，突然吃了很多海鲜，我们很多人喜欢夏天了啊，吃海鲜，天津来的皮皮虾，什么海蟹，什么对虾， 对 啊，还有现在人流行啊海参 啊， 鲍鱼，是吧？ 对， 现在人吃鲍鱼都是什么，吃身份。 对， 你请我吃顿饭没点鲍鱼啊，没点那种七头鲍还是五头鲍，你好像有点看不起我，然后点上鲍鱼不分青红皂白就吃。其实这种水产的东西啊，它都是什么偏于阴寒凝滞。你老吃这种地上跑的牛羊肉或者天上飞的这种飞禽鸡啊鸭啊这种肠胃的话，你突然吃这种水产品，你就有可能出现两种情况。第一是什么？你没吃多少，但是你把它消化，这时候你就觉得浑身燥热，吃完鲍鱼吃完虾有这种反应。还有一种，你突然吃量大了， 尽管它是发热的，鲍鱼虾都偏热啊。 那刚才不说 是寒吗？ 是啊，你少吃 啊， 少吃一点，你把它消化掉了 啊， 它就会什么被你利用了。 对， 就好像我们举个例子，深水炸弹。 对， 深水炸弹没爆炸前是不是阴的？ 对， 它没到一定程度，它没爆炸，它是不是阴的？ 对。 可是到了一定程度爆炸了变成什么了、 哦、 就变成动力了嘛。 对对对， 所以这种情况呢，我们说一定要不要为了面子为了心理去吃那个饭，好东西很贵或者是以前皇家才能享用的，吃点得了， 嗯， 那绝对不是个常吃的东西。 嗯， 真正养人的是什么？ 小米粥 家常饭。 对， 那你就想说真正的扶持你一辈子是你老婆，绝对不是那些二奶和情人。 嗯，这句话很多朋友啊引以为戒啊、嗯、引以为戒 啊。另外呢，就是说你吃这些海产品，比如说吃到一些牡蛎啊，或者是吃到这种虾或者蟹海参，特别是海参啊， 嗯， 吃完了以后有人就拉了， 嗯， 拉了以后还算好，就拉肚子。 对， 但是很多人是什么没拉海参，我记得红叶老师讲了胶原蛋白。 对， 是吧，胶原蛋白你记住，如果能被你消化利用了，它是个胶原蛋白，能什么紧致皮肤润泽，是吧，你的毛发，或者能渗到骨髓里面，能让你健康长寿。它如果不被你消化留在体内，就是什么东西，就是那种痰核。 哦， 就是那种长那种。 所以像我这种人是不应该去动吃那么多海参。 绝对，你把你身上这点东西能化掉足够你用了。 对对对， 可是 全是胶原蛋白。 对。你以为那是什么？你以为那是什么？可是我们现在人都是什么讲，就是就好像那种穷人乍富了。 嗯， 我看我的病人里面有天天一只海参的，天天一只辽参啊、 哦， 大连的辽参。以前人吃干海参， 哦， 干海参吧，它经过一个有个用发制，有的时候用烧碱。 对， 它这种烧碱能平衡一下这种海参的阴寒之气。 对， 就是这种干的海参发过以后吃，效果还挺好。 嗯， 就是我们那种阴寒之性啊就减弱。可是我们现在有条件了，都是什么空运过来的 新鲜 海参。新鲜海参然后就做上炖。海参这种东西没有什么味儿。 对。 知道吧，它本身没味儿。真正让它入味儿怎么做，卤菜。卤菜最著名是什么， 卤啊。 葱烧海参。 对。 是吧，用高汤浓汤给它煨，就是让给它泡，给它入味儿。然后用葱白啊，大葱烧海参。其实你看，葱烧海参最有营养的是哪儿？ 是那段葱子。 葱。 对，他 真正会吃的葱烧海参上来以后，人吃的是那个葱，土老帽才去捡那个海参吃。一看没吃过。 是的，稍微休息一下，都马上继续回来。每周六周日晚11点到12点，梁冬和您一起打通身体奇经八脉。探讨上古时期的生命哲学，这里是中国之声最新鲜的文化节目《国学堂》。哎，重新发现中医太美，继续和徐文斌老师啊聊到这个刚才葱烧海参。其实葱烧海参本质上呢就是一个采阴补阳的过程嘛，采阳补阴、 哎，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阴阳的平衡的这么一个搭配。 对， 海参是个。你看海参，它是海参是附着在这种海底或者岩石上一动不动的，它是个腔肠科的动物 啊， 它甚至就是没有发育的完全好的一个动物，它就是吃土，就是这么个腔子， 嗯， 它那个蛋白含量是高， 嗯， 但是你知道，你想把它转化成你的蛋白 啊 或者氨基酸重新组合成你的人肉，这过程需要能量也大， 嗯， 所以一定要吃葱烧海参。我们现在人都是什么高汤一煨，端上来一切就吃，吃到自己都是看见都想吐，但是一想起来，哎，有营养，高蛋白，胶原蛋白，能美容，天天还在吃，吃坏了， 真可惜。哎，以前有个说法，说法国人呐、啊，这个喜欢吃牡蛎，说这个牡蛎的壮阳动情是吧？号称说这个拿破仑啊，每次这个性。 嗯， 宫女的时候是吧，都是，那到底它是有这种功能吗？ 有，牡蛎是个阴阳合体。 什么叫 牡蛎是个阴阳合体？它根据自己不同的季节和时间是可以转化性别的。 哦， 所以它是个阴阳双补的个东西，它又能滋阴又能壮阳，这是动物界里面啊很少有的这么种 那吃它有什么忌讳的地方吗？ 牡蛎这个药，我们中医把它也当一种就是治疗那种劳损、虚劳虚损的非常好的一个药，就是用它的牡蛎的肉。牡蛎的肉呢，你看我去福建福州的时候，我吃过他们的那种鲜牡蛎。我在美国的时候第一次吃牡蛎是在美国，他拿那个冰镇的，就放在冰上，然后给你柠檬，然后就一吸， 对， 哦哟，那股腥味儿。但是现在近海污染特别严重， 对， 什么重金属沉积啊，这种农药啊，什么污染，我建议大家千万不要吃那个生牡蛎。牡蛎怎么吃？你听说过最好吃牡蛎吃法怎么吃？ 牡蛎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蚝啊？ 就是你们广东人叫蚝 啊。那我知道， 大连人叫海蛎子。 哦，我们在广州的时候啊，吃的是那个拿很多的葱，那个姜和蒜末铺在上面烤， 炭烧牡蛎，上面就撒着你说的这个东西， 很厚的一层， 很厚一层，但是吃完以后消化吸收特别好，而这个东西确实是又滋阴又壮阳。 我跟你说个事情啊，说到这个地方非学术的，在广州啊有一家店，这家店呢叫做大豪城 啊， 专门吃豪的。这家店呢白天呢是个发廊，晚上呢他就用那个吹那个风筒去烧，因为那上面火要猛， 炭烧牡蛎， 炭烧牡蛎他把火更那壮一点， 对， 所以呢他白天呢发廊的钱还不如晚上拿那个风筒去吹那个火点的那个蚝还赚钱。 这个炭烧牡蛎是最好的一种吃法。还有人呢，就是说如果你特别想滋阴，不想让他那个阳气发动太厉害， 对， 我们就要牡蛎煎。 对， 牡蛎煎就是牡蛎和鸡蛋一块摊成饼，但是里面还得放点姜末，不然你太阴寒吸收不了的。我知道这个牡蛎啊，这种吃法是最好的，特别对一些什么，我说的以前人得那种干燥综合征，阴道没有分泌液，没有唾液，没有泪液啊，没有鼻腔黏膜，也没有液，滋阴效果特别 补肾嘛，是吧？ 就是这种血肉尤其直接滋补肾阴，而且更好的一个东西是什么？是牡蛎的那个壳， 那个壳可以磨成粉的， 不用磨成粉，你把它敲成碎块，就是入中药 啊。 你看我们中医开方的经常开一个生牡蛎 啊， 你别以为是我们让你去吃蚝 啊， 是用的那个牡蛎壳。牡蛎壳有非常好的滋阴这个潜阳的作用，治疗什么高血压，就人的阳气就往上顶，但是下面就没根儿， 对， 就是这种虚阳上浮的这种情况，我们就用牡蛎壳，叫生牡蛎，经常和生龙骨一块用，它能够把你的那种，你看它是相对的， 对， 那个牡蛎肉吧，能鼓舞人的情欲， 对， 你说外国人约会的时候，其实中国人也一样啊，他对鼓舞人的这种情欲特别好，血肉有情之品， 对， 但它的牡蛎壳跟它是相反的，它让你收敛安静。就我治疗一些遗精的病人 啊、 就是我 阳气老是上浮，收不住， 收不住，人体越虚，性欲越强 啊、 然后越遗精，这种病人《伤寒论》专门就有一个论述和方子，他说什么？夫湿精家，少腹旋疾，他叫湿精家。 什么叫湿精家？ 我们说作家 啊， 你说成名成家 啊， 能做到家 啊， 都已经是什么了？ 啊， 就是很长期、 对， 很频繁的做这个事儿吧。 对对对， 这个叫湿精家。 哪个是哪个精啊？ 湿是丢失的湿 啊， 精是我们精气神那个精 啊。 夫就是那些湿精家、 啊， 就是长期流失自己宝贵的精血的那些人们 啊， 他表现症状是什么呢？ 啊， 少腹旋疾，你摸他小肚子， 啊、 绷的 啊， 特别紧 啊。 为什么绷特别紧？他老处于一种发力状态。 哦， 射精啊，遗精啊，都需要发力嘛。 对， 你摸小肚子，第一是冰凉，再一是绷得特别紧，阴头寒，阴头寒什么？男性的生殖器阴茎，他自己觉得是凉的，女性她也有相应的生殖器，她也觉得是凉的。然后她还有什么症状？目眩法落，眼睛是花的，老有那种玻璃体混浊飞蚊症，看什么都有小黑虫子飞。看什么都眼前发黑 啊， 发落，大把大把脱头发。然后呢，伤寒论说了，这些人都是什么？男子失精，女子梦娇，男子有遗精， 滑精的毛病， 对， 女子有梦与鬼交的现象， 哦， 就是一做梦来一个帅哥，俩人云雨一番，一看底下湿了，白带出了很多，怎么治？他说了，桂枝加龙骨牡蛎汤。 牡蛎我知道了，龙骨是什么骨啊？ 龙骨是史前动物的化石。 现在还有这么多的中药，哪来那么多呢？ 有啊，咱们国家地大物博，很多这种化石，中医用这些就是质地比较重的这些药，牡蛎壳很重， 对， 龙骨很重，当然里面还有其他的原因啊，我们就不方便在这儿说。它就有一种什么重症安神潜阳的这种效果，让你把那些虚火敷在表面上阳收回来， 是传说中的潜龙勿用。 哎，就让它潜了，你看，哎，真的人用龙骨啊， 对，潜龙勿用， 很沉的龙骨。 所以为什么那个我前两天看那个郑清安的那个， 嗯嗯， 他的那个火神派的一篇东西，他就是用易经的这个思路去在用药嘛，其中很重要的叫潜龙勿用。 潜龙勿用 就是说，大部分我们会觉得说那个脸上暗疮多啊，或者面焦啊，或者诸如此类，反正好像火在上面那种，都是不是别的原因，是上去没下来。 暗疮，西医说 内分泌啊，什么什么是吧？ 雌激素， 对， 是吧？ 对， 还主要是个性激素的问题。 对。 老百姓管这种暗疮叫什么 啊？叫痤疮嘛， 学名叫痤疮 啊。 老百姓给他起个俗名 叫什么？ 骚疙瘩。 哦，是吗？ 发骚 啊！ 你说这个骚狐狸，其实就是那种性的冲动带起来的，没压住。 嗯， 知道吧？ 没敛住， 没敛住。其实这种性的这种冲动就是圣火。 圣火。 哎，龙雷之火起来了，怎么办？潜阳，潜阳，潜下去，留着吧，慢慢用。 嗯、 所以这时候就用到这个跟那个牡蛎肉相对那个牡蛎壳。 对，就打一个比喻，我所理解的哈、 嗯， 就是现在我们地球啊， 嗯、 把太多的石油开采出来， 对 对, 对， 导致呢这个地球表面变暖、 哦、 啊，表面变暖是吧、 嗯？ 但是其实地底下的这个能量是 底下掏空了， 反而出现了各种地震呢、海啸啊，都跟这个有关。 你看啊，人的精气神就靠那个精，西门庆和。武松的武功， 嗯， 你知道谁高？ 可能西门庆更高吧，有你在说。 水浒描写西门庆更高， 是吧？ 但是打架的时候，最后被武松给收拾了。 嗯， 水浒总结一句话说：“西门庆被酒色掏空了身子。”他是描写武松是什么？相貌堂堂真男子，未清女色少年郎。人家那金留着没用，打架呢。你自个儿露没了， 稍事休息下，马上回来。从医学到哲学，一样的《黄帝内经》，不一样的新鲜观点。梁冬、许文斌一起发现中医太美。是的，刚才那个徐文斌老师在讲的一个话题啊，说这个武松呢，人家之所以打架打得好，主要就是平常不用，是吧？ 嗯， 不用了之后呢，这个能量就可以 不滥用， 没滥用 啊，不滥用， 嗯 啊，这也但是另外又有什么问题？就是说，咱们就说到这儿了 啊。 你发现没有，梁山好汉没一个，基本上没有一个有女人缘的。你看，你发现这个问题没有？ 哦，这是什么原因呢？ 你看，从第一把交椅宋江， 对。 阎婆惜不跟他， 对， 是吧？ 啊， 他最后把人杀了。 啊， 有人说，你看宋江又没武功，长得又矬又黑，是吧？黑三郎嘛，难怪女人不喜欢。那么咱们看第二把交椅，第二把交椅，卢俊义 啊， 河北玉麒麟啊，那是一表的人才，武功高强，而且是什么大地主，广有财产。 嗯， 他老婆呢，跟着自个儿账房先生。私通把他给出卖了啊！你说你这么一个帅哥居然没女人爱，为什么？ 什么原因呢？ 什么原因呢？ 再往下说， 你看那个杨雄 啊， 老婆跟和尚私通，后来被石秀逮个正着把和尚。 这说明我国古代人民还是非常开放的，不是我们想象那样的吗？ 说明这些梁山好汉他的精气神没用到女人身上。 嗯， 他去练武功了，就另一方面什么冷落了女人。 有道理， 一方面得了，一方面失了 啊！也会不会有另外一种猜测呢？就是说，在当你学会运用这些精气神的时候，用到另外一个地方，你会在另外一个地方得到更高的那种快感，所以你就对这没意思了。 哎，那些梁山好汉称兄道弟，一帮哥们混起来，那是成就一番事业。 对， 他关注到这方面，那些 鸡零碎狗的事儿，他就不带转。 我向你请教一个事儿哈、啊，前段时间我碰见一个大和尚， 嗯， 啊、年纪与我相仿，应该身体也不错，我就在私下请问他一个问题， 嗯， 我说。咱们都差不多同龄人，我们也能理解，是吧？ 对对， 那你们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嗯 啊，大和尚说，当年呢，他的老师傅啊，100多岁老师傅收他的时候呢，他也问过他老师这个问题。 对， 结果这个大和尚说，他老师传给他了一种这个静坐的方法。 嗯， 这种静坐方法呢，能够 natural high， 就是自然而然的达到一种化精成气的，是吧？ 炼精化气。 炼精化气，他说这样。 炼气化神。 他说这样做静坐了之后，也没有做别的东西，就自己达到那种精神上的高度愉悦。那个时候就觉得，哎呀，所谓女性的事情很庸俗， 俗人那些 低级趣味， 低级趣味了。啊， 真有这样的吗？ 这个大和尚已经传不传之秘告你了 啊？真的吗？ 这一般人不说的。 是是是， 对，而且一般人说了也不信，因为你没有尝过那滋味，你怎么知道，是吧？ 是， 有人就觉得能那样就不错，还有人是暴力转化，就是吸毒。你看最近不是一些什么歌星爆出来什么吸毒的事儿？ 对， 他很多正常人追求那些饮食啊男女事儿，他已经觉得没劲了。 哦， 他追求高层享受，他又没有大和尚指引他，怎么办？吸毒。 他们是可怜的人， 吸完毒以后对男女之事也厌倦了，他也觉得没劲了，因为他觉得找到了一个比那个还高的层次的享受。但是你记住， 嗯， 吸毒是提前透支燃烧你的精髓， 对，最后是 把你的精髓烧枯。 嗯， 烧哭了以后人就完蛋了。 嗯， 所以那是违反自然的东西。 所以吃过重度马屁的人，一般的人吹捧他觉得不过瘾，他觉得没啥意思。 对，没啥意思。 所以很多人呢以为这个碰见那些大领导是吧， 嗯、 应该给他一些冷静的这个思索。错了，因为平常人家吃的马屁都是重度马屁，轻度中度马屁不行的，不过火吧。 对 对, 对啊，刚才说稍微远点是吧，长夏、嗯散， 这就是说我们说出现了动泻寒中以后怎么办？ 嗯， 一定要把这寒气赶走，这叫驱邪。 对， 另外呢，驱邪敌人赶走以后，一定要什么补中益气。 嗯， 程序啊，不要搞乱了。 对， 你要是先去补中益气，就是说我把你漏洞给止住了，但有可能把那寒气留在肚子里。 对， 这叫什么闭门留寇？ 对， 这将来就是隐患。 对， 很多人 腹泻， 哎，这腹泻是一种，很多人肚子里面莫名其妙就长出一个个的硬块，什么原因？就是说把寒气留在体内了。 嗯， 所以治疗程序是这样，一定要去寒气，然后呢再补中益气。去寒气的方法有外用的方法、外敷的方法和内服的方法。外服的方法就是说，当你受到这种出现这种动泻寒中的时候呢，你记住我刚才说了。不要马上去吃那些止泻的药。 嗯， 我看到现在广告上啊，这样吃一片就不拉肚子了，是强制不拉肚子了，那些该拉的东西出不去，你考虑过没有？这就像我们说治那个脚气， 对， 你如果有寒湿之气或者湿热之气在体内，你就把脚给堵住了，那些东西还会乱串的。所以我们建议的第一，绝对不是滥用什么抗菌素或者止泻的药去给它止住，而且它也不是细菌感染。我们原来啊，就是现代医学治疗这种腹泻，马上不分青红皂白，就是抗菌素。 嗯， 结果肠道里面还有很多有益菌。 嗯， 一用抗菌素，把那些有益菌也杀掉了，结果导致什么？更为严重的细菌感染，甚至是霉菌感染。 嗯， 所以现在世界卫生组织碰到这种，就是说我们说这种水土不服的导致这种腹泻，他也强烈建议或者让医生不用抗菌素，怎么办？补液，就是给你泡上那种糖盐水，怕你把自己的体液拉没了嘛。 对， 哎，补液，然后喝点热水，包括这种0.9%的这种盐的含量的糖盐水。 嗯， 就是让自己的身体的自愈功能去恢复，这是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 嗯， 但是我们中医比他认识更高一层，我们有办法帮你把里面种的这个寒赶紧给它赶走。怎么赶？ 用什么方法？ 两种办法。第一，我刚才说葱白了， 对， 怎么办呢？就把葱白切成段以后呢，放到铁锅里或者自家那炒锅里炒，炒出那种香味儿，炒出香味儿啊，葱也变得有点焦黄，然后拿那个纱布一包， 嗯， 放在哪儿？ 放在腹上， 放在肚脐上，肚脐叫神阙， 对， 你放到别的地儿，它那个气没门儿进不去、哦， 对， 神阙是个阙， 对， 它天然有个门儿。让你的气进去，所以这时候呢， 这个人什么会拉出很多白色的粘液，还放出很多臭的屁。那个粘液我们说叫泄，是哪个泄？ 三点水一个血， 哎，三点一个血，它泄出来了。有人说啊，我 写作的写， 写作的写啊，我们说，有人说我肠黏膜都拉出来了，不是，那叫寒痰粘液 哦、 形成的那种寒气凝聚的东西。有人说我拉出都像鼻涕一样的东西，恭喜你，寒气出来了。 嗯， 还放出很多臭屁，那是哪个泄？ 嗯， 就是三点水一个世界的事。 嗯 啊，这是泄出来的寒气。 嗯， 这时候。你再喝点这种糖盐水或者喝点小米粥，拉完以后一喝，这叫什么？补中益气了、 嗯、哦， 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再用点什么叫补中益气丸， 嗯， 里面有黄芪啊、党参啊、白术啊、茯苓这些药给你补补气，补完气以后你突然觉得发自内心的那种食欲恢复了，你再什么吃点小米粥，吃点咸菜。什么叫小米粥咸菜啊？小米粥甜的，咸菜是盐，跟糖盐水比糖盐水更高一级， 嗯， 是吧？还有一种方法，就用我们那个腌咸菜那种块盐， 对， 块盐， 嗯， 英文叫 rock salt， 啊， 把它放到锅里炒热，然后呢，放在肚脐上，它没有那种通窍开窍的作用，但是那个盐啊，经过盐炒了那个热，我个人认为人啊。哺乳动物都是从海洋里过来的，那个盐的那种热的辐射跟人体那种气频率是接近的，所以它那种盐块炒完以后它那个热渗透力比较强，你放在肚子上它那个热气能把你渗透在你肠胃里面那种寒气逼出去。 我看着我有的时候你去那些按脚的地方哈，它会给你热的东西是吧， 很有道理， 有道理是吧， 很有道理。 但是它有两个，它第一是拿微波炉叮的 这个微波炉啊，我觉得那个热有点煎，就是给人那种 煎炸 煎炸那种不舒服的感觉， 不敦敏啊， 不敦敏，还是拿铁锅吧，咱们炭火铁锅哎炒一炒，这两种方法是外用。 但稍等一下，徐老师，我问你一个问题，因为他这个东西啊，这个人用完了之后呢，又冷了嘛，再叮一下，拿微波炉再给你用，那有些人的身体都有问题嘛，会不会传染的？ 气氛是可以感染的。 对呀、 啊，所以我认为啊，自个儿的东西自个儿用， 还是自个儿用 哈、啊，还是自个儿用好、 嗯、 啊。有些敏锐的人是能感觉到很多东西， 是 啊，你不同的人泡出一杯茶，同样的一杯水，同样的一杯茶，不同人泡出来味道都不一样， 是是是是是。 只不过是我们古代这些上古的真人们啊，总结下来的东西，我们愚钝啊、 嗯， 不敏感，不敦也不敏，我们感觉不到，但是我们可以虚心嘛。接受嘛， 嗯， 就按这种方法去做，这是外用的方法。 嗯， 很多人说我泡泡脚行不行？我觉得这有点远水不解近渴，直接直达病所是吧？直接治病求本嘛。 嗯， 你这泡那个脚是求的是木， 嗯， 是吧？平常保健没有大灾大病，保保健可以。你要是从脚上去治呢，叫有点胳膊拧不过大腿， 隔靴搔痒。 哎，隔靴搔痒有点不给劲。 那还有一个方法，比如说做艾灸，这行吗？ 艾灸，我告诉你啊，艾灸有点补的作用 啊、哦。 真正去邪是什么？针刺。 哦， 我给 直接 哎、直接，我不是给你讲过吗？有个我说那个有个踏青的人， 对， 早知道春天就跑到颐和园踏青， 结 果回来就肚子巨疼，一看他这个小鱼际这儿不是铁青吗？我一看小肠受寒了， 啊。 当时就给他扎针嘛，扎的出一身冷汗，他还掐我一下，呵呵，我都受工伤。这种不适合做艾灸。我告诉你啊，艾灸有一种温补风固的作用，不适合驱邪，不太适合驱邪。所以这种人就是什么，我说的这种葱白盐粒儿炒盐粒儿，或者你找大夫去扎针，出一身冷汗，哎，我扎针的时候看那些人。就眼看着从皮肤上出那种汗珠，摸上去都是冰冷，那都是寒气。 嗯， 这是外治法。 好，稍事休息一下，马上继续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最新鲜的文化节目《国学堂》，辅佐中国文化发扬光大。重新发现中医太美，大家好，欢迎继续回来到国学堂。刚才呢，和徐文兵老师呢讲到啊，这个肠下 散病动泻寒中。 嗯，我刚才说外治法，现在说内治法。 嗯， 其实内治法在《伤寒论》里面有详细的论述。 怎么说？ 因为《伤寒论》就是描写，就是特论。 嗯， 寒气从足太阳膀胱经进来以后，经过阳明、少阳，然后到太阴，然后少阴，最后到厥阴， 对， 这么一个过程。所以《伤寒论》所里面很多方子都是治什么动泻寒中的。 嗯， 最有名一个方子，它叫什么？理中汤，或者叫理中丸。理中丸里面有四味药， 对， 党参 啊， 干姜 啊， 参苓竹草嘛，还有看党参、炙甘草、干姜、白术， 嗯， 都是温热的药。然后你治疗这种病的话，如果你觉得肚子特别疼，然后拉肚子啊，就是吃进东西不消化拉肚子，我们叫理中汤、理中丸，用它什么？就是干姜呢，有一种辛热，干姜比生姜的力量要强大。 嗯， 生姜还是有点温。 嗯， 干姜就是热了啊，就是理中丸。 嗯， 如果这个人这个吃完以后疼止不住，我们有个方子叫大建中汤，有小建中汤，有大建中汤。如果你是一般的疼，小建中汤，小建中汤是根据哪个方子化成的呢？桂枝汤。 嗯， 里面用的是肉桂。这个如果小建中汤不管用，还有个大建中汤。大建中汤你猜里面用的什么药？ 嗯，用附子啊？ 不是， 用什么？ 蜀椒。 这什么东西啊？ 四川出的那个花椒。 哦，对， 蜀椒啊。 嗯， 我们一般用的那个花椒都不管用，我们都知道四川饭特点什么？ 辣， 麻辣， 麻辣。嗯， 蜀椒 去湿是吧？ 去那种阴寒，就是一般的肉桂啊、干姜都去不了的那个阴寒。 嗯， 它叫什么？大建中汤。这种人就是腹痛，然后拉肚子特别剧烈了，一般的药都不管用了，大建中汤。 嗯， 如果还拉肚子就是止不住，我们还有个方子叫桃花汤，叫用的是一种矿物药赤石子玉雨凉，这个就比较深了。就是说吃药我们怎么办，伤寒论都有明确的记载该给你用。如果到最后拉的什么手脚都冰凉都快脱阳了，这就该用你说那个先用什么四逆汤。 嗯， 四逆汤里面三味药附子、干姜、炙甘草。 对， 如果还不行那就用什么通脉四逆汤，用大附子里面就是加倍的用那个附子和干姜的量，再不行加葱白，再不行加什么吴茱萸。吴茱萸叫什么月椒，就是浙江一带出产的那个花椒。 嗯， 你看中国古代人把这些药物都研究透了， 而且道地药材，同样一个药材的不同地方 椒月椒不一样。 对，淮山是淮庆府的山药是吧？ 对 对， 四大淮药。 对， 所以这些呢我们简单的人水土不服怎么办，藿香正气水随身带一瓶，走到哪里水土不服了，出现这种吐泻的症状了，赶紧打开喝一瓶。这藿香正气水里面啊，我记得你跟红叶讲课的时候也说到了，藿香正气水里面的主要藿香、白芷、苍竹、紫苏叶，它是根据那个平胃散就是发展过来的。 嗯， 最关键的是藿香正气水那个水你知道是什么水？ 他拿什么水弄的？ 什么水？你喝过藿香正气水没？ 很少。 没喝过。酒精是酒，你喝 藿香 水有 股南的味道， 特难闻的味儿。我告诉你，如果没有这个酒来做这个药的引子的话，你光喝，现在也出了藿香正气片， 对， 藿香正气软胶囊， 对， 是吧？都是新剂型。我说这个花草没必要讲，新剂型的最根本的东西是什么？疗效。 嗯， 如果你剂型改得很可口、很好吃、很简单、很容易服，但是没疗效，干嘛？所以到这种状态下喝藿香正气水那个纯提剂啊， 嗯， 就是我们说酒精提的那个效果是最好。而且我告诉你，我们平常喝这个藿香正气水觉得特难喝，当你中了寒拉肚子吐的时候，你喝藿香正气水的时候你是香的。 嗯，因为身体自有大药，它会自己会知道这个东西需要是吧？ 没错，你说动物为什么知道药？ 它吃 他就找嘛，对吧？他就觉得这个东西 就是他在那个病的状态下，他就闻着平常特难闻那个植物，他就觉得是香的，他就去吃。 对，所以这个身就是人体啊，就或者这个生命他自己的这种伟大哈，所以我觉得为什么还是要相信一见钟情呢？对吧？这肯定是你的灵魂深处就需要那样的一个人，或长成那样的性格那样的来治你灵魂深处的病。 没错，没错啊，这就是我们说 老是一见钟情也不好。 你是相信自然呢，还是相信人为呢？ 对，人为就伪了嘛。 但是我们就是相信那些接近自然的人为的东西， 嗯， 是吧？这就更理性一点。 对， 千万别把这种自然的东西贬得一无是处啊。 对， 我们老相信一些好像是人为研究出来的东西，很多人为研究出来的东西，我总结一句话，连狗都不如。 嗯，当然了。 为什么？你怎么不发明一个仪器去探测人的提包啊、毒品啊？你怎么还牵条狗？ 嗯， 狗懂科学吗？狗上过学吗？为什么狗能发现你发现不了？所以这个， 我看见了你的学堂里面有个狗的那个模型，还有狗的经络是吧？ 对啊，我说过狗有足三里， 狗有足三里是吧？也有阴陵泉、阳陵泉， 有，什么都有。 哎，你以前说过，就是有一些古代的人甚至也知道这棵树的经络在哪儿， 对 吧？可以给树扎针灸。 对， 比如这个树病了。 对，古代人，我告诉你啊。把树叫什么呀？鬼神村。 哪个村？ 村子的村。 哦， 就是王家村、李家村那个村。 三家村。 三家村。古代人对自然是非常尊崇的。 嗯。 我的那个行前老师马老师跟我说， 嗯， 古代人砍树，这树长三年以上， 嗯， 都有灵性。 对。 古代人砍树之前，提前三天去跟树说一声，说我要砍树，我要砍你了， 嗯， 不好意思。啊，比如说我要盖房了，需要这棵树，人很尊重的，不像人现在上手就抬手便打，张口便骂啊，就是一种愚昧 无 知， 无理， 而且无 理啊。 嗯，所以大家，我建议夏天呢，就是长夏的时候，暑湿比较重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藿香正气水儿，还有什么其他一些解暑的药，石滴水啊，这个人丹呐，这些药作为常备的药， 嗯， 啊。另外大家吃那个生鱼片的时候一定记住多蘸点芥末。 嗯， 这个芥末我研究啊，是治疗痛风的非常好的一个药。 真的？ 哎，你平常啊， 多吃点， 多吃点芥末。你看我们老北京吃芥末墩儿 啊， 是吧？中国的这个芥末叫黄芥末。 对， 吃日式生鱼片那个芥末是绿芥末。 我看那个芥末实际上就好像像姜一坨一样的东西磨出来，对不对？ 山葵，我这次去日本专门带回几个山葵来 啊， 就是这个地方一脏长不了，死掉了。 嗯， 由此你联想一下，这个东西最能清洁人的机体内部。一到我们身体负责清洁，清道夫是谁？身体里面有个器官，你猜啊？ 清道夫，他是肝血。 嘿嘿，你知道我们古代没有进口这种香皂、肥皂的时候，我们怎么洗手？ 就胰子嘛。 什么叫胰子？ 胰腺啊， 就是猪的胰腺。 哦， 胰腺的功能就是分泌很多消化酶，淀粉酶、脂肪酶、蛋白酶， 可以分解脂肪， 分解脂肪，化油腻，清理这些不干净的东西。古代人用什么猪胰子，所以我们现在还管那些香皂肥皂很多地方叫胰子 啊， 叫羊胰子，很多人知道这个字不知道啥意思。所以这个山葵长在很洁净的地方，本身那么辛辣刺激，它就能唤醒人的胰腺的功能，无论是预防或治疗糖尿病，或者治疗这种血脂过高、过于肥胖，还有这种痛风，这种山葵磨的这个芥末必不可少。 我们看见芥末的时候，已经是看见钻着管子里像牙膏一样 挤出来了。 其实这个， 其实它就像一个小的那个竹笋一样。 对， 啊，就是那么一个 绿色的， 绿色的。我拿回来就磨成那个碎末，就跟我们磨姜末一样。 对， 非常香，非常辣，然后鼻涕眼泪全出来。那鼻涕眼泪出来就是什么？振奋你的阳气。我们中医用的一个，我没有 国产没有山葵嘛，我们用的是黄芥末、啊、我们这个黄芥末它的结的籽叫白芥子， 嗯， 也是个中药。这个白芥子啊，你看古书药书上记载，专治皮里膜外的痰。 皮里膜外 就是你们说这个脂肪瘤。 哦， 这个白芥子 啊，就中国人的这个芥末，芥末鸭掌芥末那个是， 哎，我们中国的黄芥末做的。 黄芥末它是一种 黄芥末是一个品种，日本的绿芥末叫山葵。 那黄芥末是一些什么样子呢？长成 什么样不知道，我们只吃过它的芥末、 哦、 但是那个白芥子是我们中药铺里有的， 哦， 专门治这种阴寒的痰。你看你吃日式生鱼片的时候一定要芥末， 嗯， 然后呢生鱼片底下有个绿色叶子叫紫苏， 对，很多人把它变成塑料的了， 哎，是苏子叶 啊， 紫苏是解鱼蟹毒的， 对， 然后它有一个红的拿醋泡那个姜、 嗯、 日本人叫咖喱、 嗯、 其实就是姜， 嗯， 然后呢还有那它日本生鱼片它有那个白丝， 嗯， 它叫大根丝， 嗯， 其实就是我们的白萝卜， 嗯， 这四味佐料配上吃那些生的不好消化那生鱼片，正好是 perfect。 我看见日本人好像不仅拿鱼来做刺身，好像拿鸡身鸡肉也能做成刺身的， 那就是胡搞了，乱配果子干了， 是吧？ 真正吃生鱼片我们叫吃快， 对， 食不厌精快不厌细，那个快、 嗯、 都是什么水产品。中国人最早吃的是飞刀快鲤，吃是鲤鱼片， 嗯， 还有吃那个鲈鱼， 嗯， 修说鲈鱼康快，那个鲈鱼也非常好吃。现在我们吃的三文鱼、金枪鱼，还有一些贝类，所有吃这些东西阴寒不好化的东西，一定要加这些辛温的东西，或者索性就带瓶藿香正气水，一边吃、 嗯、 一边喝。吃这种阴寒的这种海产品的时候，切忌吃水果。水果里面有一种鞣酸， 嗯， 就和这种蛋白质啊会凝结成一个团，更不好消化。所以吃海产品的时候吃水果，一看蠢货 啊、哦！ 吃海产品的时候喝绿茶，什么龙井茶泡的虾仁，我一看蠢。 那只能吃那种炒的那种茶哈、哦， 大麦茶， 大麦茶嘛，对吧？把那麦炒一个人喝的是吧？ 喝大麦茶，或者直接烫壶清酒，或者烫壶黄酒，实在不行咱烫壶烧酒，二锅头， 嗯， 那吃起来又好吃又好消又好化又好吸收，会吃。 所以啊，就是如果不懂的话呢，真的吃的多也只是不同形式的慢性自杀，对吧？ 好了，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晚上的国学堂重新发现中医太美，感谢薛老师，谢谢， 再见。